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盛延敏。上一讲我们学习了 TCPIP 的创建和历史，以及 Linux 操作系统的建立和发展。相信你对网络编程这棵大树已经有了一个宏观上的认识。那么今天呢，我们再往前走几步，近距离看看这棵大树的细枝末节到底是怎么样的。从哪里开始呢？从网络编程的基本概念开始说起。在谈论网络编程时呢，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客户端服务器。拿我们常用的网络购物为例子来说，我们在手机上的每次操作都是作为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请求，并收到响应的例子。我在文章当中给了一张图，这个图具体地描绘了这个过程。当一个客户端需要服务时，比如网络购物下单，它会向服务器端发送一个请求。注意，这个请求是按照双方约定的格式来发送的，以便保证服务器端是可以理解的。服务器端收到这个请求后，会根据双方约定的格式解释它，并且以合适的方式进行操作，比如调用数据库操作来创建一个购物单。服务器端完成处理请求之后，会给客户端发送一个响应，比如向客户端发送购物单的实际付款额，然后等待客户端的下一步操作。客户端收到响应并进行处理，比如在手机终端上显示该购物单的实际付款额，并且让用户选择付款方式。在网络编程中，具体到客户端服务器模型时，我们经常会考虑是使用 TCP 还是 UDP。 其实它们两者的区别也很简单， TCP 中连接是谁发起的，在 UDP 中报文是谁发送的。在 TCP 通信中，建立连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区别出客户端和服务器，本质上是因为两者编程模型是不同的。服务器端需要在一开始就监听在一个众所周知的端口上，等待客户端发送请求。一旦有客户端连接建立，服务器端就会消耗一定的计算机资源为它服务。服务器端是需要同时为成千上万的客户端服务的。如何保证服务器端在数据量巨大的客户端访问时依然能维持效率和稳定，这也是我们讲述高性能网络编程的目的。客户端相对来说更为简单，它向服务器端的监听端口发起连接请求，连接建立之后，通过连接通路和服务器端进行通信。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客户端还是服务器端，它们运行的单位都是进程，而不是机器。一个客户端，比如我们的手机终端，同一个时刻可以建立多个到不同服务器的连接，比如同时打游戏、上知乎、逛天猫。而服务器端更是可能在一台机器上部署运行了多个服务，比如同时开启了 SSH 服务和 HTTP 服务。正如寄信需要一个地址一样，在网络世界里同样也需要地址的概念。在 TCPIP 协议战中， IP 用来表示网络世界的地址。那前面我们提到了，在一台计算机上是可以同时存在多个连接的，那么如何区分出不同的连接呢？这里就必须提到端口这个概念。我们拿住酒店举例子哈，酒店的地址是唯一的，每间房间的号码是不同的。类似的，计算机的 IP 地址是唯一的，每个连接的端口号是不同的。那端口号是一个16位的整数，最多为65536。当一个客户端发起连接请求时，客户端的端口是由操作系统内核临时分配的，称为临时端口。然而前面也提到过，服务器端的端口通常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端口。一个连接可以通过客户端、服务器端的 IP 和端口唯一确定，这就叫做套接字对。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是，我们所在的单位或者组织普遍会使用诸如 10.0.x.x或者 192.168.x.x 这样的 IP 地址。那你可能会纳闷，这样的 IP 到底代表了什么呢？不同的组织使用同样的 IP 会不会导致冲突呢？背后的原因是这样的，国际标准组织在 IPv4 地址空间里面专门找出了一些网段，这些网段不会用公网上的 IP， 而是仅仅保留做内部使用，我们把这些地址称作保留网段。我在文稿当中给了一张图，那上面是三个保留网段。在详细讲述这个表格之前，我们需要首先了解一下子网研码的概念。 在网络 IP 划分的时候啊，我们需要区分两个概念。第一是网络的概念，直观点说它表示的是这组 IP 共同的部分。第二是主机的概念，它表示的是这组 IP 不同的部分。例如 IPv4 地址 192.0.2.12， 我们可以说前面三个 bytes 是子网，最后一个 byte 是 host， 或者换个方式，我们能说 host 为八位。有点晕，那别着急，接下来要讲的是一些基本概念。很久很久以前啊，有子网的分类，在这里一个 IPv4 地址的第一个、前两个或前三个字节是属于网络的一部分。如果你很幸运的可以拥有一个字节的网络，而另外三个字节是 host 的地址，那在你的网络里有价值三个字节，也就是24个比特的主机地址。这是什么概念呢？2的24次方大约是1600万个地址左右，这是一个 A 类网络。相对的 B 类网络当中，网络有两个字节，而 host 只有两个字节，也就是说拥有的主机个数为 65536。 C 类网络，网络有三个字节，而 host 只有一个字节，也就是说拥有的主机个数为256个。网络地址位数由子网掩码决定，你可以将 IP 地址与子网掩码进行位语操作，能得到网络的值。子网掩码能接受任意个位，而不单纯是上面讨论的8、16或24个比特而已，所以你可以有一个子网掩码 255.255.255.252， 这个子网掩码能切出一个30个位的网络以及两个位的主机。这个网络最多有4台 host。 为什么是4台 host 呢？因为不变的部分只有最后两位，所有的可能为2的二次方，即4台 host。 注意子网掩码的格式永远都是二进制格式，前面是一连串的一，后面跟着一连串的零。不过一大串的数字会有点不好用，人们无法直观的知道有多少个一、多少个零。后来人们发明了新的办法，你只需要将一个斜线放在 IP 地址后面，接着用一个十进制的数字用以表示网络的位数，这样就很容易知道有多少个一、有多少个零了。相信这个时候再去看保留网段，你应该会理解表格里的内容了。如果每次要访问一个服务都要记下这个服务对应的 IP 地址，无疑是一种枯燥而繁琐的事情，就像你要背下200多个好友的电话号码一样无聊。那此时你应该知道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对的，正如电话簿记录了好友和电话的对应关系一样，域名也记录了网站和 IP 的对应关系。全球域名按照从大到小的结构形成了一颗树状结构，实际访问一个域名时是从最底层开始写起。尽管名称是 TCPIP 协议站，但是从上一讲关于 OSI 和 TCPIP 协议站的对比当中，我们看到传输层其实是有两种协议的，一种是大家广为熟悉的 TCP， 而另一种就是 UDP。 TCP 又被叫做字节流套接字，注意我们这里先引入套接字，它是网络编程的核心概念。当然 UDP 也有一个类似的叫法，数据报套接字。 Stream Sockets 是可靠的双向连接的通信串流，比如以1、2、3的顺序将字节流输出到套接字上，它们在另一端一定会以同样的顺序抵达，而且不会出错。这种高质量的通信是如何办到的呢？这就是由 TCP 协议完成的。 TCP 通过诸如连接管理、拥塞控制、数据流与窗口管理、超时和重传等一系列精巧而详细的设计，提供了高质量的端到端的通信方式。我们平时使用浏览器访问网页，或者在手机端用天猫购物时呢，使用的都是字节流套接字等等。如果是这样，那世界都用 TCP 好了，哪里还有 UDP 什么事呢？事实上 UDP 在很多场景也得到了极大的应用，比如多人联网游戏、视频会议甚至聊天室。如果你听说过 NTP， 你一定很惊讶 NTP 也是用 UDP 实现的。使用 UDP 的原因，第一是速度，第二还是速度。想象一下一个有上万人的联网游戏，如果要给每个玩家同步游戏中其他玩家的位置信息，而且丢失一两个也不会造成多大的问题，那么 UDP 是一个比较经济合算的选择。还有一种叫做广播或多播的技术，就是向网络中的多个节点同时发送信息，这个时候选择 UDP 更是非常合适的。 UDP 可以做到更高的可靠性，只不过 这种可靠性需要应用程序进行设计处理，比如对报文进行编号，再加上重传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更为高可靠的 UDP 程序。当然，这种可靠性和 TCP 相比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不过也可以弥补实战中 UDP 的一些不足。在后面的章节当中，我们将会分别介绍 TCP 和 UDP 的网络编程技术。这一讲我们主要介绍了客户端服务器网络编程模型，初步介绍了 IP 地址、端口、子网延码和域名等基础概念。以下知识点你需要重点关注一下。第一，网络编程需要牢牢树立起客户端和服务器模型，两者编程的方法和框架是明显不同的。第二， TCP 连接是客户端服务器的 IP 和端口四元组唯一确定的， IP 是一台机器在网络世界的唯一标识。第三，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传输层协议，面向连接的数据流协议 TCP 以及无连接的数据报协议 UDP。 从下一讲开始，我们将开始使用套接字编写我们的第一个客户端服务器程序。最后给你布置几个思考题。我们看到保留地址中第二行 172.16.0.0/12 描述为16个连续的 B 段，第三行 192.168.0.0/16 描述为256个连续的 C 段地址，怎么理解这种描述呢？另外，章节里提到了服务端必须侦听在一个众所周知的端口上，这个端口怎么选择，又是如何让客户端知道的呢？如果你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也欢迎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